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预计本市今天白天受高气压控制，天气晴朗，大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清新，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呢风干物燥，请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做好防火工作。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6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天气呢是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并且呢这种天气呢还将继续的持续一段时间，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到2级之间。今天的气温在9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供暖气象指数的预报。今天白天城区和东南部地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是1，天气不太冷，可以少量供暖。郊区其余地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2，天气比较冷，室内的温度较低，应该适量供暖。今天夜间城区和东南部地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是2，天气比较冷，室内的温度呢也较冷，应该适量供暖。郊区其余地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3，天气很冷，室内的降温幅度比较大，应该加大供暖量。今天的采暖度日呢是15度日。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拥堵情况出现。在西部地区，目前呢西四环路拥堵路段呢是从南沙窝桥一直持续到西四环路的四季青桥桥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持续到花园桥桥区。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两天天气不错啊，气温呢也还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比较高的水平，不过呢预计呢从明天开始气温呢要持续走低了。 嗯， 那么说到走低的呢，不光是气温啊，还有目前的蔬菜的价格。嗯，据说上个月10月份啊，这个蔬菜的整体价格偏高，那么这个月呢秋季末尾的菜还没下市，那么冬季的菜又上来了， 哎， 所以呢打了一仗，这一打仗呢它就便宜了就便宜我们大家伙了啊， 对， 也算是给十月份比较居高的菜价呢做一个补偿啊。那么要说最低的呢，最火的就应该是大白菜了。目前呢新发地市场大白菜的批发价格呢是2毛钱或者是2.5毛一斤 哦， 据说这个价格的已经是这五年啊同期的最低点了。 那倒是， 对，但比你小时候还是贵点哈。 小时候冬储大白菜是按分卖的， 几分？ 3分钱吧，应该是。小时候 一根冰棍钱是吧？ 也就差不多，对， 哦， 一斤那会儿， 一根冰棍你吃不到一分钟就吃完了，可是一颗大白菜的话，好得能吃好几顿的。 但那会儿冬储大白菜它有一个问题，它就是虽然买回来很多3分钱，但是经过这一个冬天以后。会浪费掉很多，就是毕竟再怎么着保存的好也会有一些冻伤的没法吃 啊。嗯哦，有没有帮咱爸咱妈帮过白菜？ 当然了，那都是小时候必须干的事儿啊，男孩来讲，女孩你是没干过吧？ 哦，好我帮着吃过现在不用啊，不用那么成批的乘客往上搬了，但是好像很多老人啊还是愿意储存那么一 点 搁在那儿，他好像瞧着踏实哈， 习惯了。其实现在你说超市什么时候去， 嗯， 什么菜买不着，啊， 对，而且也不用冬天买，一年四季都可以买的啊。咱也问问大家伙儿，您家储存大白菜了吗？有多少颗一般跟那儿瞅着你心里就踏实了呢？好了，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帮着什么找地儿啊找人呐，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如果您通过我们的平台啊受到了我们热心帮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麻烦呢您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呢能够把这样的正能量这样的爱心的持续的传递下去。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儿上来俩问题都跟鞋较上劲了一个呢想问一下，就什么地儿啊能把这高跟鞋改成低跟鞋， 这个， 啊， 有的那个路段吧，您知道， 啊， 它有那个下水道那个篦子，您去那儿多走两次自然它就憋折了。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说跟你确实可以给它锯一段，但是呢当时他在做高跟鞋的时候这个比例啊， 对， 他跟其他跟肯定是不一样的，就算是说你找专业人士啊给锯掉一截儿，他穿上之后他能不能像正常的低跟鞋那么舒服走路那么稳的，这就不确定了。 它鞋它是有设计的，你这个跟下去容易， 嗯， 它本身人家要是做成一个高跟鞋 它有角度， 它前面的那个形状那个角度也是跟着变的，你真放平了就不是那个事儿了。 对，反正肯定是不如正常的就是没跟的或者是低跟鞋那么舒服啊，但是估计也能改，反正就是凑穿呗， 嗯，对对对 另外现在还有那种就是说可以把什么圆头鞋改成尖头的啊，把尖头的能不能改成圆的我就不知道了啊。总而言之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修鞋的地方改鞋的地方可以帮助把高跟鞋给它改成低跟的啊而且就是改了之后有没有被改过的，这什么感觉啊。 我们其实你知道是男生啊， 嗯， 需要什么呀服务，长袖衬衫 改成短袖衬衫，长裤改成七分裤，再改成这个叫什么过膝裤，再改成短裤，这个需求是有，因为小时候穿的确有时候很费，就是裤腿什么的踩的磨的磨毛了呀，但是裤子上的挺好，要能给改了，其实是真的可以再利用利用。 对，当然那个肯定都不如就是最原装的那个版的舒服，因为它那个比例 不一样， 还是完全 不一样， 不一样的啊。女生可能有过那种体会，就是高跟鞋它不结实，嘎巴一下根断了，然后就直接变成平跟的了。但是好像也不大舒服啊，不是正常的平跟鞋啊。下面这位听众问的这个也是跟鞋有关的问题。 哎，这位朋友呢问的呢是这个运动鞋呀，能不能够定制？哪有这种服务？ 我们之前帮听众打听过，就是定制皮鞋的地方，就有一些小门脸儿，就是手工做皮鞋 啊， 可以定制皮鞋。其实特别讲究的人都是手工定制， 哎，对， 完全符合那个脚的那个形状哈， 对 啊。但是运动鞋还真没有听说过。 我知道有那种就是在造型外观上定制的服务， 就是著名品牌、啊、 哎，对， 我还定过呢，还可以写上你自个儿名字。 我也定过呀， 嗯， 我那写的你的名字，你那写的我的名字，互相把对方踩在脚底下。 好吧， 多恨 的是。但是它是就是外形上你可以自己搭配颜色，甚至鞋带的颜色， 对， 甚至什么鞋跟的颜色，反正你自己可以配，然后写什么名字，写什么字母都可以配。但是整个的这个鞋楦完全定制的运动鞋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 对，造型应该还是人家统一设计好的、 就说白了就是那个鞋给你弄好了，你自个儿往上添色儿， 对， 这个可以 添色添字儿， 就是、外形的定制是可以的。但是整个鞋，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可以定制运动鞋的地方？不是皮鞋啊。好，下面这事儿和下面这事儿都挺逗的啊。都跟水有关。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就是对哈尔滨比较熟悉的朋友，今年11月份，就现在呗，说哈尔滨已经下雪了吗？他想在11月25号，那就是这周日是吧，或者是12月初1号2号的样子呢，去哈尔滨逛逛，说如果我这个时间去的话能不能看到雪。其实你要是奔那个就是东北的，就比如说雪乡那个地方，靠山肯定是有雪了。 那之前肯定已经下过雪了。 哈尔滨这会儿下没下雪？我们麻烦， 这是得近期去过的朋友， 就是家里有在那儿生活的朋友、同学、同事或者亲戚什么的啊，您给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问，你们那儿下雪了吗？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是再往北鸡西还是鹤岗的，他们家是下了，我知道。哈尔滨，我这给您搜索。 关键他的日子都算出来了。 对，他要的是那几天， 那一周。 反正现在啊，目前是这样。这位朋友，看这个中长期的天气预报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您所说的那个日子，12月1号这一段时间，哈尔滨是没有降雪的。 冰应该是冻上了吧？ 冰肯定冻了， 冰应该是冻上了、啊。 人家那现在你知道最低气温，就拿今天来说，哈尔滨今天最低气温值是多少？-13度，白天是-3度。 哎呀，跟我们家冰箱冷冻那是 对 呀、 就是啊。 行吧，问问大家啊，这得看看大家有没有在那边的朋友了，帮我们打听一下啊。下面这位朋友，哎呀，这个很多人应该都赶上过。 这是家里有小朋友，肯定免不了这个。 反正就是一发现这个问题吧，就是头有点大，有点气愤，但是你还不能爆发出来， 还得 没招啊。 默念我生的，我生的，我生的。 什么情况呢？ 蚕丝被。啊，挺高级的这被子被宝宝尿湿了，这蚕丝水洗能行吗？洗完了以后会不会有打结的情况啊？然后是我们自己洗还是说送到洗衣店去？这个尿湿的被子送到洗衣店人家接吗？ 对，这个你说真的撒点水什么的哈、倒还不碍， 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个尿尿完之后它肯定会有那个黄印，而且你就是心里不舒服、假设是宝宝自个儿的那个小被子、他爱闻他就闻去吧， 对对对， 还好点哈、如果是大人的大床上那个被子，因为我也碰到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是这样，就是蚕丝被啊是都说不能水洗啊，但其实它是不易水洗、而且就是一旦你被弄湿了之后呢，你这个小面积的拿清水那样洗一下、然后把它阴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绝对是不能整个说你泡水里那样洗，那是不行的。 它那种就是质感就没有了，是不是？ 对，因为大家可能会琢磨，哎，那蚕丝本身如果是纯的蚕丝的啊，蚕丝是不怕水的呀。 对呀、 但是蚕丝被它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制作环节，它定型了之后，你再去弄水啊或者什么去弄它，它 它就破坏那个里面那个蓬松的那种感觉了。 对， 除非你就跟咱们弹棉花似的，就重新再修整一番，重新修复一下，那是可以的。 我看现在老有那个小区门口有那个什么厂家在那现场制作蚕丝被，都让你看着，直接就是从那个蚕丝里头当当当打，找这些师傅人是不是能帮着给重新处理处理？ 如果有的话，这是可以的，你可以问问他们。比如说我这个蚕丝被时间长了，它已经没有那个蓬松的感觉了，他们应该就跟过去咱们弹棉花一样啊，可以帮着重新的修整一下。但是您这小面积的拿水洗一下是没问题的。如果是送到干洗店呢，首先这个费用比较高啊。另外就是他们应该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处理，他不会用水的。这个哪位有招啊？您试过没有？看看是这个情况，其实在家里面挺常发生的。 有小朋友这个免不了，我跟你说。 哎呀，让孩子躺蚕丝被上，这心得多大呀！ 其实真是给宝宝，人不说就是纯棉那是最好的嘛，也方便，自己洗着怎么着了你都不心疼。 好吧，问问大家啊，下面这个问题也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你手机里面有专门运动的 app 吗？就专门运动用的。 我这么运动的一人，你觉得？ 啊，你是哪一个？推荐一个，我们听众求推荐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 我的意思也很明确了啊，这是一个不好运动的人啊。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呀，就是哪一个手机软件既有秒表的功能，同时也能计算出就是你跑了多远的功能？就是求推荐吧，一些好的运动的 app， 我都不敢说 app 了，app 啊、嗯。 虽然我没有，但是 你知道， 我还是知道有一些，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啊，我得跟您明确一下，就您所说的秒表功能，您是指那种特别精确的那种，就是能精确到就像人家跑步计时用的那种，0.0几秒的那种，那个咱们手机本身都自带这个功能。 是，但是他希望说这一款软件同时具备这个功能，就省得说我又得那样，然后又用手机、啊、人家要求同时兼具兼备。 这个同时能计时的功能基本上主流的运动软件都 有 哎，什么爱跑啊、那个 Keep 啊等等这些运动软件都有。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要知道它的秒表功能是记一个大致时间的，不是记那种就精确的我这跑了10秒97，到不了这个程度。再一个，跑多远它是根据 GPS 定位来算的。那么我们现在卫星的这个定位精度，现在咱们已经有很多手机啊有这个 GPS， 咱们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欧洲的那个伽利略，俄罗斯的格罗纳斯，这些卫星的这个系统都加在里面。再加多少，它那卫星定位精度是多少就是多少。一般来讲，现在咱们民用级别的都是在10米左右，所以它没有办法像您是说我跑马拉松42公里195米。 我估计就是没有咱们自己锻炼嘛，没有要求说精确到就跟跑什么是个奥运会 比赛 啊， 到不了那个 差不离就行了、啊。 一般来讲，100米这个精度是可以做到的。 主要就是推荐一些好的运动 APP。其实您上网一搜吧。就特别多，而且就是分类还特别多，有专门减肥的，专门跑步的，专门小孩用的，专门暴走用的。 对对对对对。 啊，你刚才说了一个 Keep 现在是挺风靡的。 嗯。 还有一个叫什么乐动力，好像是。 乐动力也是，对对对， 啊、 嗯。 咱得说仨以上啊，说俩不行啊。 有那个减肥那个薄荷。 薄荷爱瘦。 对对对对对。 是减肥专用的一个 APP。 嗯。 还有挺多的呢，什么什么。暴走无双之类的啊， 对，那是常走的。然后还有我爸那用一个叫悦动， 悦动， 哎，对对对， 啊、行，悦动圈是吧？问问大家吧，就是您使的还不错的、比较不错的运动的软件啊，给这位听众推荐推荐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门的问题。这位听众说我们家门缝有点大，怎么办呀？说这个门啊，就这间房呢，他偶尔住 哦， 所以他也不想大费周章的去换门。 密封条，那个您去建材市场专门有卖的，就是、 海绵垫什么的、啊， 一边是海绵，一边是那个胶、 叫门封是吧？ 我这 就门， 对对对， 然后封口的 封口 那封， 对对对对对、 啊。行， 一边双面胶，一边是海绵，往那一贴就能把那个漏风那地儿给你堵上了。 这个好像在冬季是建材市场的一个热销货， 哎，对， 应该不难买啊。行，那您看看。大家也给出主意啊，门缝比较大， 它这种东西在那个像白居那种大型超市什么的，你知道都搁在哪儿啊、就跟咱们一般日常生活用品超市门口搁口香糖的那个地儿 啊、 就是你本来买别的都把它给忘了，走到门口，哎，这咱来一个吧，就跟那什么粘毛的那个滚子什么的都堆在一堆，出口就顺手拿一个。 哎， 挺好。 是。 好吧，那我们刚才的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如果朋友们知道答案的话呢，麻烦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一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顺便也提醒一些朋友啊，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些朋友，同样的朋友发同样的信息，就是您的信息我们之前一定是说过念过并且登出过的，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出让成功，说明这个东西大家没有需求，或者是价格不合理， 对， 麻烦您自行解决啊。 对， 还有的呢，就是一些什么内衣啊、服装啊，这些我们都是不能够转让的，食品什么的，包括手机，大家也注意一下啊。有位听众说想拿一条新的牛仔裤换玩具，您找个别的东西行吗？好吧，好，我们来看这一组的转让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通电式的全新旋转陶瓷卷发器，原价89，现在15。联系电话是13651000662，1365100066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飞利浦的全新榨汁机。打算60出手，买的时候呢是298，电话是13681437235，13681437235。 这位朋友有一个电擦地机， 这机器人吧，应该是扫地机器人吗？ 但他这价钱又比正常的那种擦地的机器人，对，太便宜了，这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种了。他说就用过一次，因为搬家带不了，100块钱拿走，再送一个蒸汽熨斗。电话是13661163983，13661163983。 嗯， 这位朋友转让男士26自行车一辆，骑了3年多，30块钱。电话是13552721459，他是在北五环。 哦，还真有叫电擦地机的这么一类啊。 嗯， 但没按这么便宜的呀，没有这么便宜的。那可能人家就是便宜卖了，他出让价是100块钱啊。 但咱们也有就是国产什么产品都做的那家。 这个是跟这个就带一个把儿，不是完全的机器人， 哦， 机器人它就没有把儿， 对对对， 是吧？一般都是在400-500块钱左右，也有很便宜的100块钱的。行吧，你们自己商讨一下吧。 我估计对，是这种就是半自动的，还得拿个拖把，但是底下呢这个擦的时候能旋转，有点那种类似打蜡机那种。 行吧，这种东西大家最好能够稍微的明确一点啊。 对，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26的自行车一辆，骑了3年多， 我刚说完这 事，说完是吧？ 对对对， 那说这冰箱吧。 好，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冰箱，海尔的217升，没有维修过，也没有什么毛病，一直在正常使用当中，现在想出手，但是没有说使用年限啊。他说绝对好用，诚信第一。电话是15533486177，15533486177。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听北京榜样吧。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每

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北京榜样听了好些天了啊，大家学会了没 有？一定要把它学会。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好像像为我们节目量身定制的一样， 真实 啊。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叫没有勋章一样可以闪亮，没有光环一样可以温暖四方。 嗯， 你看是不是就在说我们，不是我们，说你们。 对，我们帮帮团的帮友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对对， 默默地做着这些互帮互助的事情。 对，虽然我们没有给你们什么勋章，没有评大家是什么什么榜样，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每一个热心的朋友都是我们的榜样。嗯，暖暖的，就靠你们了。好，进入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嗯，刚才的一些问题呢，很多都得到了朋友们的分享反馈，另外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 对，咱们分别看一看啊。 嗯， 先说鞋吧。高跟鞋改平跟儿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建议啊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别穿了，为什么呢？鞋底儿啊，人家叫做亚磨成型，您要是给改了的话呀，再穿它也不会舒服。 对， 想定制运动鞋呢，这个一般的咱们的老字号的那些鞋店呀什么的是不做运动鞋的， 布鞋、皮鞋、 皮鞋那都有。对，运动鞋您只能去找运动鞋的生产厂家，但前提是这个价格您自己得承受得起，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是有那个模具的。 哎，对，他那一批出来，他那成本是那儿的，但是专门为你弄一个的话， 对， 那成本就高了去了啊。所以您看吧，尤其是这个高跟改低跟的这个，就是他肯定是穿着没那么舒服。 对， 如果您能忍，那有没有呢？关键是有没有能改的地儿。是吧？ 对 啊， 对， 关键是有没有能改的地儿啊。可能我们想的挺简单，锯尖不就完了吗？但是那应该是个手艺活啊。 不是那么回事。 再来说说下雪的天啊，哈尔滨，我们热心的郭英大姐呢，刚刚给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看看 说那边那雪都下过去了，说现在没雪。但是11月25号这不还有几天的吗？到12月1、能不能这雪又过来了呢？但是呢，我们的另外一位热心帮友说刚帮你们查了， 他查了一个软件嘛，墨迹天气，这也挺有名的啊。 对， 说哈尔滨半个月都不下雪，全是晴天，白天最高温度是-4°。那你的意思，杨，他死了这份心？ 等等呗， 再等等啊！ 如果您一定想看雪，反正北方是这样，就是东北这些地儿，只要下了，这个雪就得到明年三月份再化了，基本上。但是呢，它要真就是不下，那咱也没辙。 对，一城市可能确实这波赶不上，但是郊区啊、雪乡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啊。 嗯， 这个听着说不大好把握。如果你是想看雪景的话呢，最好是一月上旬去东北 啊， 赶上那个雪大的年头。 对， 说只要是过了沈阳，基本上就都是冰天雪地的景了。 嗯， 反正如果您是说为看雪景去旅游的话，这日子可以往后错错。 对， 但比如说您说出差顺便， 嗯， 那您就先干好工作吧，啊，就把别的事儿先办好了， 吃点好吃的， 是不是？ 看看景色，啊， 体验一下冷还是可以的啊。好，再来说被宝宝尿湿的蚕丝被吧，好像有这样惨痛经历的人挺多的哈。 是， 大家都是很无奈的。哈哈一笑， 那可不是吗？那能怎么办呀？ 这回尿了之后，下回还尿，这都是经验之谈啊。 哎， 嗯，我们来说一些比较科学的知识吧。一般而言呢，蚕丝被是不能水洗的，特别是100%的桑蚕丝，这种长丝棉做的，因为这些被子呢被水洗之后呢，它那个蚕丝确实容易就是粘连板结，就结块儿， 对， 没有那种之前的蓬松感， 形不成 保暖性了， 储存空气的那个空间，那是它保暖的精华所在，等于是。 对对对，大家也是说建议你去，就是那种可以现场制作蚕丝被的，他们也许会梳理梳理。就是你如果拿这个局部洗过之后啊， 嗯嗯， 觉得不蓬松了，你可以让他们给拆了，重新梳理一下。 哦。 另外好多朋友也说，就是宝宝尿的估计面积不会太大。就小面积的拿水洗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大面积的全部泡在水里或放在洗衣机里面。 嗯 嗯，行吧。这里面的原理呢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水洗之后的蚕丝的松软度啊，它会严重下降。虽然它干燥之后呢会恢复原有的特性，但是呢一旦这个蚕丝做成了被子之后，它被定型了，跟我们平时看到那个蚕茧那个丝就完全不一 样 了。那个它是动物性的嘛，这个它是被定型了，所以一旦被水洗之后呢，它那个稳定性就变差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宜水洗啊， 嗯， 通俗的讲就是不能水洗啊。嗯，行，我们家里面盖蚕丝被的不少，反正就是它也贵嘛， 对， 稍微的留意一点啊，留意一点。 对，嗯，这种被子就别给宝宝垫了，是吧？ 有专门的宝宝的那种蚕丝被，但是宝宝他自己尿了，他那一小块儿，反正你就让他糟践呗，是吧？总比大人那大面积的那个强啊。说到这个运动软件，好多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用的啊。 KEEP 是一类啊， 嗯， 还有你提到的悦动、乐动力，什么动动计步器，宝宝爱运动，我们就念一下大家分享的这些名字啊。 哦， 您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好， 还有咕咚运动 啊，咕咚也是一家挺有名的。对，嗯， 啊，咕咚，还有 Feel， 嗯， F-E-E-L 薄荷爱瘦，这是提及率比较高的啊，说这是一个最励志的减肥社交平台。嗯，还励志，行吧，那您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吧。 你听着这个 APP 的名字叫咕咚，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故事来了，咕咚来了， 我就觉得听这名字就是让大家都跑，快跑啊，咕咚来了。咕咚是什么？不知道，先跑再说吧。 有创意啊，有创意，还很有那种童趣的感觉。门缝，大家一致啊，一致通过，举手表决，就是那海绵贴胶 啊， 嗯，门缝嘛也叫 门缝贴条，嗯。 那如果是那个地底下的那个缝呢？ 也 有边上的缝，也有下面的缝啊。 下面的那个缝儿，还有一种就是能那个，就是高低可调的那种，就是根据你的那个底下那缝到底有多大，直接给踩好了，直接给堵上的，也有那种。 哦，现在有听众说门缝现在还有金属材料的了，一般不都是那种海绵或者是塑料的吗？说现在有金属材质的了。 哦，金属会不会漏风啊？有点担心，但有可能人家这材质 金属的贵呀。啊，首先成本高啊。 对对对，金属贵， 是吧？但是它是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因为那种海绵呢，它可能就是一次性，你今年弄完了你就坏了， 嗯， 就撕了就不要了， 嗯， 是吧？ 对， 行，好，我们这是上一时段的问题啊，都是得到了大家的分享和回馈。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他说了个事儿吧， 他说了个 iPad 的事儿。他说我的 iPad 打不开了，通过保修单上呢查到了那个维修电话，就去了一个知名的商业城去修了，那有一个维修点儿。说那工作人员呢瞧了瞧就说你这屏幕坏了啊，换屏1100。他本来呢想等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呢问问你再确定这事儿，结果他这手机也登录不上去了。 嗨， 然后呢他就等着晚上孩子回来之后呢说没两分钟就给鼓得好了。哎呦，他说我幸亏没去，要不然我得花1100。他就想不通了，说为什么这一个知名的品牌啊，他是这要坑人吗？啊也不一定哈。 像您所说的，就是因为我也是看您这个信息啊，说通过这个保修单上查到有这个维修电话，然后呢就去了一个商场里面的这维修点儿。如果说您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苹果的这个 iPad 的话啊，这类产品的话，可能的确是有一些授权的第三方的这些维修点儿。 对， 但从我自己本人来讲啊，当然人家授权维修的我不能说人家不正规不好， 第三方 对 对，和正宗的还是有区别的。 他毕竟是第三方，从我自己本人来讲，我后天就要去苹果店去修我的手机，换个电池，我一定就去苹果自己直营的那些店，我从来不去第三方的地儿。当然人家第三方大多数我相信还是好的，但是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人可能你说培训做的稍微的差一些呀，或者怎么着，我相信这应该是个案。 包括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是在电脑上查到的一些电话，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品牌的维修点儿，什么什么授权的，包括有的时候小区里面会贴你家门上， 对， 在你家门缝里都说是什么什么品牌授权的，有些有可能是授权的，有些就压根儿没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家里面一些什么品牌的东西坏了，一定拿你原来买的那个说明书上那个电话去打，就即便是他授权的，他也会通过他自己官方那个电话转达给你什么什么是可以的。 对，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有的那个贴的那个还特正规，还特漂亮特精致， 是 就 没错， 特别容易蒙，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 真容易就信了， 他以为就是那个是真的呢。 对， 他不是，咱不能说人家都是骗人的，他有的时候也能给你修好，但是他确实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那个正宗的，有些是有授权的，有些是压根没授权 的 打着别人的旗号啊。 对， 这个天凉了，各种问题出现的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留神啊。 是， 老穆啊说跟家里用手机流量听我们的广播，好奢侈啊。 其实不费， 挺费的，那个 WiFi 音频流量不大， 那也挺费的。他说用流量听你们手机，说我们家装的是100兆宽带的那个怎么老断呢，结果公司人来查了，说没毛病啊，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他说没毛病，但您用的时候就是老断，对吧？这种时候呢，您看看您小区还有没有其他的宽带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有的话，现在这个到期了，您换一家试一试。我们这些反正经常用网的人其实都知道啊，就是服务商很多，但是水平的确是参差不齐，有一些家他那个主干网就不够宽，然后这一座楼里面如果安的人多了啊，到高峰时期就是会老频繁的出现中断的情况，或者说您所在的这一座楼里头有一个人都甭什么高峰不高峰啊，他天天喜欢开着电脑用那种就是我们说这种共享的软件去大量的下载视频，去看电影，去追剧等等，那种机器它是只要一开开，那就全天您家都是高峰，那您这个断就免不了了。 所以不见得是坏了， 对， 它就是 可能的确不是坏了， 就是那么回事儿哈。 对， 那有什么辙吗？ 就是换一家。 哦，换一家。 对对对。 那这一合约签了3年，怎么换？ 是有这问题啊，就是啊，就是 我们家那就是因为当时他说什么买2年送一年， 送一年， 啊、 对，就先弄了。 他好使不好使你都得忍着。 而且咱们有的小区他是没得选，有的小区他就一家服务商入户，那种就没辙了。 好吧，那您再看看啊，有没有什么看到期没有？不行，把它换，替了它。这位听众说，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啊，昨天还好好的呢，今儿插上电之后呢，它就滴滴的响。哎，不知道哪儿出毛病了，说我那豆还在锅里呢。他晚上到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哪位师傅或者哪位听众您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我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这个您真的是说明书不应该扔，就是您看能不能找到，因为滴滴的响跟滴滴的响它还不一样，说明书上其实都会很明显 对 告诉您什么三短一长表示什么意思，两短一长表示什么意思，人家厂家都做了这个设置了。 对，我们所有电器甭管大件小件的那个电器说明书啊，尽量的都给它保存在一个地方，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常见问题， 对， 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 对， 就不用说您这儿抓耳挠腮了啊。但是他这滴滴这怎么滴滴咱也不知道， 咱不知道、对，您这也描述不出来， 要不然您先把豆倒出来再说。 应该不会，豆浆机我觉得啊，就 没什么大毛病， 晾凉了插销拔了它怎么着它不会有什么危险。 行吧， 对吧， 难为知道给说一下啊，他把电话也丢过来了，13691075919，13691075919。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说帮帮团有这个老年听众朋友聚会的团队吗？在什么地方啊？他是在丰台这边啊。 嗯， 这个是这样，就我们自己没有举行什么过什么听众的聚会，就我们听众自己，他们经常凑的一块堆儿。 对 啊，互相留个微信呢，留个电话，然后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唱歌啊，锻炼啊，倒是有啊。等他们下回搞活动的时候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订阅号，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的这个信息或者召集的信息呢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你看一下能不能跟他们取得联系啊。 对， 好，我们再来把这一时段的一些求购信息先说一下吧。 这位朋友想求购铁质二手的上下床7套哦，这大概是单位里面统一要用哈，急需13641185671，13641185671。 这单位求购都求到我们这儿来了，可能是自己什么 7套14个人 开个什么小公司之类的、啊、 对对对，嗯， 行，这能凑这么多吗？那得是也得是谁家公司不开了， 家对 富裕的那种啊。这位听众呢说想求购一个小的三轮自行车。就是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应该叫、 就是、 叫人力三轮车。他说我就是为了拉着电子琴呐、啊、去公园演奏的。 您的电子琴得多大个啊？ 嗯，那也比搁自行车强吧。说希望价格能够优惠一些啊。谁不用了，可以跟我联系，电话是15010631293，15010631293。 这位朋友求购一台天然气的炉灶啊，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联系他，13121923375，13121923375。 好，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各种颜色的晴纶毛线。 哦，还现在还用晴纶的呢。 啊，我估计他不是织毛衣用，他就说新旧无所谓嘛。 哦， 所以可能是不是要想做点什么小玩意儿或做东西用的啊。 哦、对对对对对， 他要晴纶毛线。 嗯， 咱这纯毛的比较多啊。 对对、 对，说最好便宜一点啊，谁有闲着不用，尤其是旧的就送给人家吧，是吧。电话是13716364113，13716364113。 我就说其实就从大家用的这些商品上啊，就真实的能感受到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大家生活水平的一种变化，这种提高。晴纶这种东西当时刚出来的晴纶棉，哎呦也挺火的，又轻便又省事儿。但今天的人们用我们现在标准来看，保暖性也差。然后一旦这个 静电是吧， 静电这种化纤东西还有、还有一点你知道，就是一旦有潮气，就身上稍微热点地儿出了汗，湿气进的里头出不去。就等于现在这料子根本就已经近乎没有人再拿它做衣服了。但在当年那么流行。 对，而且就是其实像那种材质的，就皮肤比如说敏感的人就根本就穿 不 了是吧、我记得就是有的那个就是那种年代戏里面什么的确良是吧、是那个东西吗、 不是，晴纶棉跟的确良还不是，的确良更难受，的确良现在是真的已经彻底的就是淘汰了、它有样，的确良特别容易运出来，就是显得很整齐， 但那个年代好像说有一个的确良的什么衬衫， 对、多那什 么呢，就跟现在有一大牌似的。 对对对，但现在就那种衣服就穿在身上，夏天只要一出汗呼的你身上难受死、 行吧，现在我们都讲的是纯啊，什么都是纯 自然 原生态纯天然啊。 对， 这位听众啊他是想送，是两只吗？反正图片里是两 只 是吧。 对、 免费送两只小猫，说这小猫5个月了，长得太快，有7-8斤了。胖猫是吗？我不养猫，我不知道啊，5个月的猫应该是什么一个个头啊，反正7-8斤了。这个品种呢他自己形容说有点像长毛的森林猫， 说领养人啊，最好就有一小院，郊区有小院那种，或者一层带小院的，说要不然这猫它好活动，你在屋里它折腾不开。另外呢，它现在特别喜欢挠那个纸盒子，还有喜欢挠那个桌子腿儿，说我们家那纸盒子都被它挠坏好几个了，这才五个月。 看您家里那情况了，您可能是以前不太有养猫的这个经验啊。一旦家里有这个猫，并且是这种特别闹腾的猫来，抢先一步给家里那个桌子腿儿 绑上布， 绑上或者是布，或者是那种麻绳，你知道？ 哎呦，这动静忒大， 真得弄一圈，要不然它那爪子，它就是它有这个需要， 把它那爪子修剪一下行不行？ 勤剪着点儿，但是呢，一般就是个人可能不太敢剪，还得送到宠物店去剪嘛。 哦、 那就挑费高一些嘛。 反正我们看了他发的图片啊，那猫那小眼神儿，特别不屑的那种，爱谁谁哈。 那个猫还真是一个就是很有猫性的， 是吧？ 那个感觉、 啊，就是瞧那小样还挺厉害的啊。 对， 反正也有喜欢这样的猫的， 是 啊， 是。 他说这猫不挑食，特健康，也喜欢亲近人，就是太活泼了。他说我们这室内环境因为没有院儿嘛，说真是伺候不了了。想送给喜欢猫并且懂猫的人啊。他在西南三环，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好，咪咪的事儿说完了啊，我们再来把这几条转让的信息说一下。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是刚才有想去哈尔滨看雪的啊，您这就近河北崇礼富龙滑雪场滑雪卡两张，有效期呢是从今年的11月15到明年的3月底，就是这个雪季啊都行，原价是8888。转让价8000块钱两张啊，就等于半价了。有意者联系电话13651056816，13651056816。 嗯，这个我们善意的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价格比较高，就看怎么能够确认一下， 对 这个卡它确实是保真能用 的 啊， 对对对， 能不能怎么它后面有没有什么卡号之类的，如果不方便去的话，能不能跟那个话。